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AM82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回顾呢一些有趣的，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很惊喜的科学新闻。当然这其中呢可能也不乏会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这些新闻有什么呢？暂且按下不表。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一位是科普作家李维阳，欢迎李维阳。 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阳，我又来啦。 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首先跟大家说，有一个地方叫亚马孙雨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别名啊，叫地球之肺。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亚马孙雨林呢最近这些年来是遭遇到了严重的砍伐，地球的肺呀出了点小毛病。但是呢，这个毛病短时间内能不能治好，甚至说啊恶化的情况会不会得到遏制，也都不一定。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听这样一则新闻。亚马孙雨林被指超过万种动植物灭绝风险在升高。 由全球约200名科学家组成的亚马孙科学小组近日警告，过度开发和乱砍滥伐等活动正令亚马孙雨林超过8000种特有植物和2300种动物面临灭绝的高风险。这一团体当天发布亚马孙盆地及其生物群系评估报告的草稿，经初步评估，相比其原始状态，亚马孙雨林 18% 的面积因发展农业和非法砍伐而消失，另有 17% 退化。地球之肺正面临巨大危机。近两年来，巴西政府鼓励在亚马孙保护区发展农业和矿业，森林砍伐和毁林开荒随之加剧，引发争议。哥伦比亚上周通报，去年全国砍伐超过17万公顷森林，同比增加 8%， 其中近 64% 发生在亚马孙雨林。亚马孙雨林是世界最大雨林，按照报告的说法，能够吸收大约2000亿吨二氧化碳，是全球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倍多。报告草稿指出，今后10年内把亚马孙雨林砍伐和退化降到零极其关键。科学家呼吁开展大范围植被恢复作业，更现实的是停止乱砍滥伐，避免森林退化。 亚马孙雨林其中的动植物的多样性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亚马孙雨林要是出了点啥问题，整个生态系统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也看到过一句话叫地球其实不怕毁灭性的打击，大大小小能称得上毁灭的打击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真正应该畏惧的是我们人类，因为只要经历这么一次，我们可能就再也永万劫不复了。你觉得有道理吗？ 没错，特别有道理。其实啊，就是在这个地球历史上，这种毁天灭地级别的大灭绝啊，这个经历了真是有好多次，应该是有5次了。可能有人就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第6次大灭绝的开端，而这个怎么说呢？第6次大灭绝的药引子就是我们人类。还有一些书甚至把人说成是地球的病毒，就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夸张了。但是就是我们人类活动对于自然还有地球环境的影响真的是不能忽视的。那比如就是说咱们这个亚马逊雨林吧，首先啊，亚马逊河它是世界上流域最广的一条河流，而在这条河的流域上的这个热带雨林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热带雨林。咱们知道啊，这热带雨林是这个生物的宝库。那可能啊，就是在它一个小支流的一个小河塘里边就会有好几种鱼，而且有这些鱼有的可能是跟现在我们还没有被命名的。那么有很多这种生物啊，比如说在它的这种森林的砍伐或者开发，因为你知道就是它大部分的流域是在巴西的境内，像巴西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南美洲的一个发展中大国。那么 当地的人也想过好日子，他们要种这个怎么说呢，把这个森林开发出来去种，比如像 经济作物 像咖啡，像那个可可豆， 嗯， 这些东西，那必然就引起了这个人与环境的冲突。 嗯，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也在积极的追寻这种就是人与环境怎么和谐共处，包括我们国家，像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在这个植树还有绿化方面做出的成就非常非常厉害，就是 比如说像退耕还林， 对， 就是特别棒的一个工作。 比如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说咱们国家森林覆盖率才10%几，是13%还是10%几，具体数字我忘了，但是特别特别的少。你说别的国家好，森林覆盖率60%-70%，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教科书上还是哪儿，老师给我们拿出一张图看，有些国家它就是一片绿，但是咱们国家就是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就是灰蒙蒙光秃秃，但是呢就经过我最近这些年我去全国各地走，那么西部好多地方真的是一代一代的人，他们就钉在，就是用钉这个词我觉得非常恰当，他们就是子承父业，我就是在这儿，我去改造沙漠，我去把这个原来的沙地我硬生生的给种成树，然后我就在这儿就做这一项工作。 你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那个电视剧叫《山海情》， 它 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对，所以说我觉得首先啊，我们要发展经济，让人民的生活过好了，这样我们也有基础，我们去想办法怎么能够去追寻这种人与自然的平衡，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至少我们国家可能现在做的不是最好，但是我们正在寻求做的最好的方式， 对，我们正在通向 就是有一个 最好的那条路。 有一个玩笑，前两天那个在网上就是说这个月亮泉快没了，为什么呀， 什么月亮泉，月牙泉吧， 月牙泉，对，然后说是月牙泉要没了，为什么呀？因为这沙漠快让我们都给种成绿洲了。 这个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这样的世界性的大危机而言，对人类如果真的要起，就是那个敲起扬警钟的话，一定要足够近并且足够厉害。我的母亲经常会说啊，人类也许会面临下一次的大危机，但是可能成千上万年才会出现，不一定能轮得到我呢。那天我给他看了一个科学家推演的数据，说如果不加以克制，不加以去保护的话，照这个速度砍伐下去，到2064年亚马逊雨林也许就被破坏光了，也许它就会失去地球之肺的称号。 对， 我的母亲一算说，哎呦，2064年的话那也没多少年了呀。我说对啊，你想如果这个数字是就在眼前的，如果这个数字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引起危机的话，那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做起，我们真的应该做好身边的环保工作。而且好多人还又跟我说了，说其实就算有危机也没事儿，咱们不是在研究火星移民吗，兴许咱们这一代人能赶上呢。我跟他说，如果地球都让我们霍霍成这样了，它是那么宜居的一个星球，我们现在真的如果万一移民到一个外太空去，还得先去当开垦者呢。他想了想说，哎呦，你说的对，我不去了，我们还是保护脚踏实地的身边的环境吧。 对，其实像 火星的生活还不如地球上好。 没错， 你说到这儿，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啊。刚才李维扬说到巴西，新闻当中提到哥伦比亚，即便呢巴西的经济比较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和这些发达国家来去比。但是呢，其实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指责像巴西啊、哥伦比亚呀、以及亚马逊雨林附近的这些国家，指责他们滥砍滥伐。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人家也要过好日子呀，人家也要通过对于环境的改变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啊。一方面呢，有人说啊，你们不要这么搞了，搞了这么以后呢，这个全球的环境都会变得不好。但是有没有考虑过说人家未来的好日子在哪里？其实如果想要把亚马逊雨林的整个的环境要给它恢复，或者说让它变得更好，这个绝对不是说在这一片领域附近的国家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应该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做的事情，甚至呢是这些兜里钱包比较鼓的国家要来去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发达国家一定是要有担当，他要对这个全球的环境负起责任来。 对，你不能老说话不掏钱吧。 对，所以像咱们国家提出这碳中和、碳达峰相应的这些概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强国，我们的担当，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在做， 对，而且是靠谱的、可行的，这种方案已经都提出来了。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有关亚马孙雨林的现状，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事儿呢，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虽然在节目中呢屡次说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呢，说多少次其实都不为过。什么呢？喝酒会关联癌症，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您知道吗？只要多喝一口，哪怕就是多喝一口，其实癌症的风险都会上升一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则这样的研究。 英国杂志《柳叶刀：肿瘤学》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2020年新增约 74.1 万例与饮酒相关的癌症病例，占同年新增癌症病例总数 4.1%。 研究人员呼吁决策者和公众提高饮酒关联癌症的认识，减少饮酒。报告说，去年关联饮酒的癌症新增病例中 46.7% 日均摄入酒精超过60克，39.4% 日均摄入酒精20克到60克，13.9% 日均摄入酒精不到20克。这些病例中，食道癌、肝癌、乳腺癌数量最多，分别约有19万例、15.5 万例和9.8万例。男性占所有新增关联饮酒病例的 76.7%。 研究人员说，实际关联饮酒的癌症病例数可能更多，因为他们没有计入2010年以前饮酒数据，且癌症数据未涉及所有癌症类型。研究人员表示，饮酒对癌症的影响常常不为人所知或被忽视，公众需增强饮酒与癌症之间关联的认识。英国癌症研究会网站信息显示，饮酒可能导致乳腺癌、肠癌、口腔癌、食道癌、喉癌、咽癌和肝癌。 去年 4% 的癌症发病啊，是跟饮酒有关联的，所以呢，我们再次呼吁大家呢少喝酒。虽然中国呢有着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但是呢，我们也得必须要说，这个酒啊，经过现代科学的研究，哪怕就是啤酒，喝多了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甚至多一口就会多一分危险。你们二人怎么看？ 其实不光是人爱喝酒，其实这个酒它是有酒精，就是对你的神经有麻痹性，它就相当于一种这个瘾的这种作用。像我记得是刚就是在我来的路上，我刷微博看到了有一个消息，是在国外啊，有一个猴子，他就天天跑到一家饭馆里就要酒喝，你给他菜吃他都不吃。实际上就说明了我们包括动物也好，人也好，实际上是本质上它已经对于酒精有一个依赖。你像我，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因为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大学，同学也拉我去喝酒，喝一口那个白酒，哎，二锅头，辣的不好喝，然后呢，喝啤酒，哎，苦的不好喝，但是他们就跟我说，说我喝这酒的时候，喝到嗓子眼里边是甜的，我就理解不了。但是后来呢，我就想，幸亏我没有理解这个事儿，否则的话，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饮酒的人，甚至酗酒的人，因为我知道我的精神，就是我的这种怎么说呢，自制力是挺薄弱的。如果我真的会喝酒了，那可能我就会变成一个酗酒的人。而且这个事儿，这是我们家发生的事儿。我父亲呢，就是特别喜欢饮酒，每天怎么说呀？三天两瓶酒吧， 哎呀， 已经很多了。就是他 喝白酒吗？ 喝白酒，他不爱喝啤酒。然后呢，就是一人的时候，他也拿那儿拿个杯子，然后弄点小菜儿，自斟自饮。要是跟别人喝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更多。但是呢，就是在2019年，我跟大家也说过这个事儿，老头这个，主动脉血管瘤，然后这个去了医院以后，人家大夫就跟我说，说老头是不是特别喜欢喝酒？我说是。喝多长时间了？我说得有50多年了吧。那时候我爸才60多岁嘛， 那就从10来岁就开始喝酒。 对，因为那代人嘛，他是就是他是老三届的，然后去插队，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也没有娱乐的，然后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几十岁的孩子，叫十几岁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就抽烟喝酒也没事儿干。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时代的原因吧，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那么至少从这方面我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这样呢至少我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健康的身体真的太重要了。首先自己的生活质量高，第二呢，你不得病也少给国家添麻烦。这话我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要去医院看病，你就得耗费医保的资源，对不对？如果你不耗费这个资源，这个资源留给更有用的人，更需要去治病的人，难道不好吗？ 李元老师刚才提到说，他父亲其实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饮酒了，那是时代的原因。但是我来之前啊，也是看到一篇文章，更加触目惊心，说这个时代的小孩喝酒喝的也许更早。 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是大人也许会拿着一个筷子头点一点那个酒，跟你说孩子来尝一口，那个时候是大人逗小孩玩的一种方式，但是有的人孩子真的从此会对酒精产生一种兴奋感。 我小的时候就被我爸灌醉过， 你看这种行为真的不可取。 我看一些就是视频平台上，他不光是拿筷子给你灌，就是真的是拿那个酒杯就让小孩去喝。 你们知道这件事儿很危险吗？ 非常危险，可能会造成他大脑的永久性损伤。 对，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好多短视频平台真的就是父子其乐融融的跟一个很小的小朋友表演出说我找到酒搭子了，是我的儿子，大家羡慕吗？不要羡慕。为什么中国青少年饮酒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严重就是因为有很多父亲给他们的儿子喂酒吗？ 不仅是这样，青少年之间现在接触视频网络变得比较多嘛，好多孩子在家里甚至会视频喝酒，你敢信吗？仅仅是初中生，他们看到好多大人会觉得哦，我们过年了没法聚，我们推杯换盏一下，隔着视频，好多年轻孩子他们在视频的时候竟然也开始模仿这样的风气。 哦， 如果大家对，如果大家想去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就关于说青少年不要再饮酒了，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太多身体的问题了。成瘾之后不仅是对身体比如说脑啊肝肾可能有很大量的损伤，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反应也许会变得越来越迟钝，成绩就算没有说大规模的身体损伤，但你的学习成绩可能会直线下降，并且还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好多青少年打架斗殴心理问题都是因为酒精引起的。 哎呀，你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跟李文阳的父亲应该是同一代人。那一代人呢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喝酒，我父亲也是。在我有印象就是有记忆以后啊，就是我们家经常会组各种酒局。 哎呦， 以至于什么呢，就是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因为常年饮酒，身体喝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肝病。好在啊，就是他运气好，被医生呢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现在呢，就基本上是，就是也不能说劳动力丧失了吧，但是呢，已经不复壮年时候的那种精气神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自己的这个身体没有好好保养是有一定关系的。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定要奉劝大家啊，少喝酒甚至不喝酒。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一说金矿啊。一说这个黄金代表的就是财富，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些黄金到底是哪里来的？然后呢，都说黄金很珍贵，黄金真的是很珍贵吗？我们先和各位来关注一则新闻。 为什么会有金矿？黄金是著名的非活性物质，而且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让黄金集中而不是均匀地散布在地壳中。近日，一个国际地球化学家小组已经发现了黄金与砷一起集中的原因，解释了大多数金矿的形成。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黄金矿工和其他人一直处于砷中毒的危险之中。研究发现，当矿物中富含砷时，金可以通过直接与砷结合进入矿物结构位点，这使得金在矿物中得到稳定。然而当砷浓度较低时，金不会进入矿物结构，而只是与矿物表面形成弱的金流键。据介绍，砷和黄金之间的有害联系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众所周知的，包括在卡尔卡松附近的 Thorsin 矿，这是西欧最大的金矿之一，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砷生产商。它于2004年关闭，但砷污染的环境后果在该地区仍然存在。 刚才说到了黄金，我们也说了一下为什么会有金矿。金和砷啊，这是一种有毒的矿物质，它们之间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啊，当时有一个科学家跟我说，哎呀，你别看啊，咱们现在觉得黄金很珍贵，但是我要跟你们讲，其实在地球的矿藏当中黄金是非常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如果把它全挖出来的话，地球上的每个人可以分一斤。但是啊， 先给我来一斤吧。 对，但是就是黄金都在哪儿呢？都在那个地球很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地幔层非常深的地方，所以你要想把它挖出来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开采成本也会很高， 你开采都开采不到，太深了，就是知道有那么多在那儿存着，可是不是你的你也用不了。 我其实对黄金啊，我个人是没什么感觉的，因为你看我也不愿意戴首饰，我们 家你也没大金链子， 对，我太太也不喜欢，所以我们家就没有这些东西。 你们都改钻石？ 没有那个东西也没有，就但是有一些奇怪的石头，比如说矿石啊什么的，长得怪模怪样的，挺好看的，因为我喜欢这些自然收集品嘛。 但是呢，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黄金呢？ 不是那句话吗？物以稀为贵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黄金的金属的稳定性特别强， 哎， 你放在那之后它不会氧化， 没错， 然后也不会就是轻易的没了。当然我说人力 没了， 人力如果 打街上就没了， 如果有人它可能就没了，你就放在那儿它不见得会没。 没错，还有好多，你像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呀，什么是金石啊，这些词儿从小你一听觉得，哎呦，金一听就是很珍贵的东西，并且很稳定。 对，其实还有两点，是一个呢，就是它在自然界有经常是以这个非常高纯度而存在，就是在我们古人的时候，我说的是远相对。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就是商周以前那个时候，那么古人比较容易发现它，因为其他金属的话，你需要从这个，比如说矿石里边再提炼，这个时候金它就非常容易发现一块稳定的这个金属，而且另外一点就是由于它比较软，而且延展性特别好，它易于加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金灿灿的东西，在一个古人面前，哎，他能够把它加工成好多的饰品，那古人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这个东西是很怎么说呢，大家都喜欢的，而且就是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的意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且本身它也是一个相对稀少的嘛，也就造成了这个黄金它就作为一种财富或者货币的象征。 这个是黄金的故事了。 其实我妹妹是学化学的，我当时看到这个金和就是砷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完这条新闻，我觉得哎呀，我肯定是找到生财之道，但我没有看得特别懂，懂了但又不是特别懂，我就立刻截图发给我妹妹，我说我看到网上有这么一条新闻，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是不是马上就能发财了，我只要有足够多的砷放在家里就能吸收地球上足够多的金，对吗？我妹妹说理论上是对的，但是你从哪儿弄这些砷呢，并且砷是有毒的一种物质，得不偿失呀姐姐。我说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东西我怎么才能通俗易懂的了解呢，我是一个文科生哦，你一定不要说的太深奥、哦、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金呢又珍贵又稳定，你可以理解成像你这样非常有才华但喜欢宅在家里的人、我说哦我懂了，就是我就是金子的意思。我姐说我妹妹说对，他说姐姐那砷是什么呢，砷就是你的损友，他跟你感情特别稳定，但他喜欢拽着你出去玩，并且让你去结交跟你类似的人，把你们都聚一块儿，他也聚一块儿，并且你们之间是能和平共处的。然后你们之间就像合并同类项一样，金跟金在一起越来越多，越来越凝聚。我说我的天哪，你形容的我又高兴我又觉得我理解了。我妹说看有这么一个妹妹好，我说你看我们姐妹之间互相吹捧又得到了真的知识，是不是特别的快乐的学习过程。 这个过程不错，也让我们大家更加了解了金和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好了，刚才说完了这则新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让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和结果啊。说在不久之前呢，日本有一根高约6米的交通信号灯突然间有一天咔嚓一下倒了，很好的是没有砸着人，但是呢大家后来就调查嘛，说到底什么原因啊，这个灯柱怎么就倒了呢， 豆腐渣工程。 对呀，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呢，哎，一看发现不是，原来是罪魁祸首是狗狗啊！原因是什么，我们先和大家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日本三重县铃鹿市一根高约6米的交通信号灯柱今年2月倾倒，警方日前认定这可能由狗尿导致。据报道，青岛交通信号灯1997年安装在铃鹿市樱岛町十字路口，灯柱设计寿命50年，却在投入使用20余年后因里部折断突然倾倒，所幸未造成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亡。三重县警方法医检测发现，青岛灯柱底部尿素浓度几乎是其他同期安装灯柱的40倍。青岛灯柱所在区域常有居民遛狗，而这根灯柱底部的尿素浓度尤其高，是同区域其他灯柱的将近8倍。法医由此判断，很可能是狗尿中的尿素和盐分造成灯柱底部金属腐蚀，最终引发倾倒。此前，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介绍，公狗撒尿是为了标记气味，向其他狗传递健康状况等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伦敦一个区议会曾尝试立法，禁止宠物狗在路灯下排泄，但未获通过。 这没想到啊，狗尿的力量如此之大。你们两个人都是爱动物的人，尤其是小韩还养狗，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中秀一下你的狗狗。你看完这个新闻，对于你们家狗狗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理解？ 我不用看这条新闻，我平时对它就非常的深有认识，它太能尿了。公狗出门就是标记地盘了， 哦， 你遛它一路，它就尿一路。 公狗跟母狗还是有差距的，母狗也许出去排泄两次之后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已经开开心心的去跟小伙伴们玩了，公狗无论是什么时候，哪怕是你遛它俩小时，在回家之前它如果看到一颗感兴趣的柱状物，它还是在会抬抬腿挤出那么一两滴来，特别的努力。所以公狗，我们小区养狗的人特别多，我们小区的灯柱子也好，还有一些椅子腿也好，真的都已经被尿得不太成样子了。 为什么狗尿的这个威力腐蚀力就这么大？ 狗尿是弱酸性的，我要讲到这里就讲到一个非常好玩的新闻了，就是我们养的小动物经常会去花园里进行一个排泄，而它们的粪便，大家会以为说它是不是对花园里的花花草草有一定的滋养作用呢？ 对啊， 但其实完全不是。狗尿的弱酸性还有它的粪便里的那些超标的营养物质，会导致土壤板结盐碱化，甚至会把植物灼烧致死。 哦，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美 事？劲儿这么大呢？ 没错， 这个我看到过，我们小区里边就是有一块，然后是在那个花坛中间有一个柱子，上面有个灯，狗狗就跟那儿小便的时候，周围的植就是周围的草都已经枯死了。 没错，狗尿会把那些植物灼伤到发焦发黄，那一块几乎可以寸草不生，如果尿量太大的话。 这么厉害的？ 是的，然后也是有对应的策略的，有一种营养土能够改善土壤板结，它就是一个弱碱性的，而且它的那个含量就是为了中和狗尿的这个弱酸性。好多真正有美式大庄园的人就会在后院上铺上一层这样的东西，然后狗尿啊，然后也会得到中和，他们的花园的花式草式都会长得还不错。这个东西呢，在我的购物车里很久很久之前我就已经收藏了，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买到大庄园。等我以后什么时候能买到大庄园了，这个就一定对我是最有信心最有用的一条信息了。然后说到狗狗撒尿这个问题吧，这是它的社交行为，就是它不可能改变，它也不是一种恶习，它出来，你想狗狗们之间互相留个气味点个赞，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就跟人类刷手机一样是吧？ 没错，是一样的。之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比日本这个还惨的，是在克罗地亚2016年左右，他们的一条街上，你感觉那个路灯一闪一闪跟闹鬼一样，检修了好几次都说哎呦怎么回事呢，最后他们进行全面的排查，就是因为这个街道里的街区里的人养狗太多，狗尿渗下去之后把电路板弄得有点轻微短路了，整个一条街上每一个电线都这样，还有一两根是倒了的。然后大家进行了大规模检修才会说哎呦，爱狗是爱狗啊，但狗尿真令人头痛啊。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啊，英国本来打算立法禁止宠物狗在路灯下排泄，但是最后没有通过，估计呢还是很多爱狗人士觉得你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家狗狗自由尿尿的权利。 其实不是剥夺不剥夺，是你做不到控制。因为公狗抬腿速度太快了，我是试过的，因为我们家狗是不在建筑内尿尿的。 我问你个问题，出门能够给他穿纸尿裤吗？ 不太方便，因为公狗如果穿了纸尿裤，所有的狗之间都没有进行一个气味交流了，甚至是你把它的一些生殖腺都挡住了之后，它们也许攻击性会变得更强，因为它们本来是释放信息进行一个社交，发出友好的信息，才会说两个狗见到之后情绪相对稳定，但如果你都包裹住了，它们无法去辨别对方是友善的还是有敌意的，它们也许一上来就直接开嘴开始咬了。 哦， 然后还有一个行为就是公狗纸尿裤，它其实不是用来防止公狗排尿的，它有的时候是防止公狗发情期对母狗进行的不礼貌行为，它长得很像是一个就是环带状裹在公狗的身体上，它的也不是很牢靠，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公狗一路上， 你好有经验啊， 那你看， 因为它养着狗吧， 我养着呢，然后如果它真的是大量排尿，那个东西就会像小孩纸尿裤一样有重量，并且它还没有小孩那个三角状，它就是一个环带状，容易脱落， 说明这个产品是开发的不好，未来肯定是有市场。李文阳怎么看？ 这个我是亲身经历过这个跟狗尿尿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我是做汽车道路救援的嘛，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救援的客户，就是他在高速公路上然后爆胎了，爆胎了以后呢，然后那个 有一条狗追着他的车尿吗？ 不， 尿轮子尿的吧， 这个对，就是他那个车都撞到这个就是隔离墩上了，然后非常非常惨，就是调查这事故的时候就看到他另外三条轮胎上就是那个尿迹斑斑，后来交警就看了说你这个可能就是由于第一这个长期有狗尿，然后呢你在洗车的时候没有把它清理掉，第二呢就是由于这个当时的气温比较高，然后呢高速公路它那个柏油的温度也很高，这个时候造成就是它那个胎呢 车胎的侧面如果薄厚不一的情况下， 嗯， 那它压力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时候在这种高速高温的条件下可能就会引起爆胎， 哦， 所以要是跑高速的这个朋友啊，你一定是看看你车胎上这个狗尿， 嗯， 那么几个方式吧，有的人就是用很直接的方式，他会呢在车的后备箱里边拿一个袋子装几块板，比如说我停下的时候， 嗯， 尤其是长期停的时候， 嗯， 把这个板立在车轱辘上， 嗯， 这个狗呢就直接尿到那个 板上 板上了，但是 那你回头还得收回去， 对，一个是麻烦， 还得放后备箱里， 还得脏， 对吧？还有味儿呢， 嗯。 有一种新的东西，就是呢一个片片，它能贴到你轮毂的正中间， 嗯， 这个片上呢有这个狗特别讨厌的味儿。具体是什么味， 哦，这个好， 对， 说到这个我就是想跟你们科普一下了，你们一定，如果你真的防止你的爱车被狗这样尿上，你直接去搜宠物用品里有狗尿的诱导剂，就是你可以定点让它去尿到其他地方，喷在别的处，然后你也可以运用了一个驱赶剂喷到车上之后， 嗯， 狗真的不会尿。这个东西不仅是爱车人士需要，嗯，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狗尿到你们家的沙发上呀床垫上呀，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嗯， 是很容易买到的。 嗯，好，这个好。嗯， 其实这个也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文明养犬。那么现在就是咱们看网上有好多这种就是养犬造成的冲突，比如说遛狗不拴绳， 对， 那么随地大小便， 对， 这个比如说我们家那边就是以前我们家也养狗嘛，但是我们养狗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街坊都会拴着那个狗， 嗯， 然后呢如果是狗比如说在那儿排便了，就会随身带的报纸或者是卫生纸啊， 嗯， 把它捡起来放到一袋里边，最后扔到垃圾桶里边， 嗯， 但是最近几年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老街坊搬走了，然后这个新来的街坊可能不太 不讲武德， 对， 啊， 然后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草地上， 嗯， 就会有好多好多的狗便便都已经干掉了，因为以我呢是喜欢动物嘛，有的时候到现在这个时节我会到这个小区里，比如说逮蛐蛐啊或者找一些昆虫啊，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进入草地，但是现在呢我就不敢进去了，因为满地都是地雷，我万一踩上一脚我太太该不让我回家了。 刚才说到狗，这二位都停不下来了，这个看来都是爱狗人士啊，但是呢我们也得奉劝更多的爱狗人士，咱们还是要文明养犬啊。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回头呢再来说一说人。哎，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长过智齿啊？ 哎呦，长过，都拔完了。 而且我也是，我拔了四颗横着的阻生智齿，全是手术级别的哟。 哎，那你有没有觉得拔完智齿之后这个味觉产生了变化？有没有觉得 味觉产生没产生倒不知道，但是它疼的时候我给它拔了以后觉得整个人我都开心多了，那个时候吃东西确实好吃多了。 嗯， 我也觉得如果你拔除了这个智齿之后，取消了这个可能会长各种牙周疾病的隐患，你吃东西当然是吃麻麻香啦。 来，我们看一项研究啊，这项研究说了，拔智齿会长期改善味觉。 牙医总爱劝我们拔智齿，但其后果却令很多人担心。拔掉智齿有什么后果？会影响味觉吗？日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牙科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拔智齿会改善味觉，而且该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20年来，研究人员跟踪评估了1255名患者的化学感官检查数据，其中891名拔掉了智齿。研究人员要求这些患者品尝四种不同浓度的含有蔗糖、氯化钠、柠檬酸和咖啡因的溶液，然后对患者感知到的甜、咸、酸、苦不同口味的程度进行评级。总体研究结果表明，拔掉智齿的患者对所有口味的感知度优于未拔智齿的人，并且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研究有力表明，拔智齿手术后20年，人的味觉功能可能会略有改善。尽管拔除智齿对味觉的改善影响很小，但此次发现或有助于深入了解改变神经元传播的环境将如何导致大脑功能的长期改善。 拔智齿呢，会长期改善味觉。这个改善到底是变得更好了呢，还是说不如以前了呢？你们两个人怎么看这项研究？ 肯定是变得更好了呀，要不然怎么会用改善这两个字呢？然后我是这么想的， 嗯， 我以前长四颗阻生智齿的时候，它是往前顶你的牙周跟牙裂的，然后你的牙齿不自觉中也不光牙齿会变形，你的牙骨也有可能会变形，整个人会感觉哎呦我浑身不得劲儿，因为你吃不下东西去，并且那个牙齿的疼痛会带着头整个都难受。 嗯， 你可能当时你的意识就在想一些，我怎么才能不疼呢，我怎么才能不这样一筹莫展呢，你肯定想不到东西的好吃与否。 否，甚至想不到周围蓝天绿草是什么样子的。 嗯， 而我觉得拔完之后这么多年里，我再也没有犯过任何牙周的疾病，对我而言肯定是真的是吃嘛嘛香。而且你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牙齿隐患，并且拔完智齿之后，医生肯定会千叮万嘱让你如何注意口腔健康，而你养成了良好的口腔习惯，对你本身也有很有好处的。味觉啊，对人而言很重要。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已经80多岁了。 嗯， 人年龄越大，就味觉越来越退化。 嗯， 她经常装着一个小零食，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山楂片。她跟我经常说：“哎呦，嘴巴里吃什么都没味儿。我吃水果呢，也不是水果味儿了。我吃菜呢，吃肉呢，都不是各自的味儿了。我偶尔吃这个山楂片，激化我口腔内的唾液分泌的时候，我对这个酸味儿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爱吃，把它装到口袋里。”我们俩每次去全国各地的各种景点或者各种地方的时候，都会买一些当地带有酸味的食物给我的姥姥。 嗯， 然后 真暖心。 是的， 嗯， 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嘛，他就经常跟我说，他说趁着年轻不要那么急于减肥，有什么好吃的呀你就吃吧，年龄大了之后，虽然我们现在物质条件比以前好了，但是你味觉一退化，吃什么都不香的时候，这个福啊享不到。 嗯， 然后 老人家的这番话好有哲理啊。 没错，因为他那个时候，你想他当年都80多岁了， 嗯， 他以前是真的经历过物质匮乏年代的。 嗯， 他跟我说那个时候的食物为什么香珍贵。 嗯， 而那个时候你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在你口腔中得到，你就在那儿想说，我一定要铭记这个肉是什么味儿，我一定要想清楚糖果是什么味儿。大了之后，虽然说你看我们都很孝顺，给他买了那么多山珍海味， 嗯， 但是味觉的退化导致他觉得，哎呦，你看我跟这个肉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我尝不出它的好吃来。 哎，你说的这个真的特别有道理啊，就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吃很多东西，吃糖， 嗯， 吃肉，吃巧克力。 没错， 有一种巧克力叫麦丽素，你们都吃过吗？ 爱死了， 这些我都不敢吃了。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麦丽素，我就觉得那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 没错， 回头我送给你一套。 可是我需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啊，我再去买同品牌的麦丽素，我不知道是他们的配方变了还是我变了，我觉得怎么就没有小时候那种好吃的味道了呢？ 肯定没变过，我小时候吃麦丽素可是行家。 嗯， 我大姨就是开小卖部的。你是真不知道多少小孩羡慕坏了。我还搞过一个麦丽素主题的小，就是小游戏。 哎呦呦，好想和你做朋友。 你知道怎么玩吗？麦丽素吃法太多了。 嗯， 直接嗑开中间那个脆脆的那个芯儿，放到舌头上先舔它。 嗯， 会有一个奶香味儿，再去吃外边的壳。 嗯， 还有一种是我们小时候闲的，如果实在无聊了，先把那巧克力壳啃完。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麦丽素呢？ 没错， 啊， 真是的， 真的就是那种吃法，大家多彩多姿。 嗯， 大家还会互相交流说，我们小时候还做过那个麦丽素小甜点。嗯，你把那个， 所以你说这么多，你是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岁数变大了， 就是岁数变大了， 小的时候那些好吃的东西，咱没有那种敏感度。 没错，麦丽素肯定是没有变过味道的。 哦， 只是我们吃它的时候的喜悦心情变了，并且我们小时候那种童真童趣跟对它视若珍宝的那个感觉没了。哎呦，大家还是再重新想一想自己对吃的特别珍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哎呀，李文阳呢？ 其实就是我感觉啊，在吃的时候，你的专注力越强，你越能体会到这个食材， 嗯， 或者说这个吃的它好吃的地方。 嗯， 那么其实我在长智齿的时候就有，怎么说有一个问题，因为最开始我给大夫看我这个智齿，他说，牙医给我的建议说，如果它没有疼，或者说没有造成顶其他牙的话， 嗯， 你可以不用拔除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智齿它所在的位置啊，和旁边的牙的缝隙特别大，在我吃东西的时候特别容易塞牙，尤其是吃一些肉的时候。 嗯， 而我那个时候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肉的人，我特别喜欢那种大块的肉在嘴里，哎呀，那种大快朵颐的快感特别特别好。但是就是由于这个智齿它的存在，让我去大口吃肉的时候就会塞牙。 嗯， 塞牙以后就感觉特别不好，然后我又不想去用牙签去踢这个肉，因为牙医也跟我说尽量不用用牙签，那个东西对牙齿是不好的。 对，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难受，我就去找我的牙医朋友，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小姐姐你帮我把牙给拔了吧。然后呢，人家很不情愿的就帮我把牙给拔了。 哎，你那户口上的居住地是不是写的是法国凡尔赛啊？ 嗨， 又是牙医朋友。 这个就是朋友多一点，其实你有我这样的朋友不也很骄傲吗？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很有趣啊，聊了很多科学界的进展，一些新闻，一些发现。时间的原因呢，本期节目就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你们二位。 好，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 还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想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无缘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风吹过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